不露破绽。这即是张新杰这位荣耀联盟失误率最低选手身上最显著的特点。而现在这一特质正在霸图战队的战术执行中体现出来。照霸图以前那豪迈主动的攻击型打法，失误这种东西他们不是在回避，而是尽可能靠强大的攻击性直接碾压过去。但现在他们变了，半分钟的对视既没有立即跟进去碾压陷阱，也及时中断了星星可能借机做出的新部署，而后转至进退更为自如的地势，那隐隐流畅着杀机的阶段竟然被他们这样无声地化解掉了。这种内容上的转变，或许真就是叶修这种对霸图超级了解的对手才会感觉得最为清晰。而在转移至这边大道后，霸图终于开始了试探性的攻击。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和林静年的冷暗雷顶前，张家乐和秦慕云的两个枪戏落后两个身位格局左右，当中是张新杰的十步转。队伍保持着这样的阵型，一步一步地朝着君莫笑逼近，每一步下去就好像是在整理一遍最新的信息和情况。退，就霸图这不紧不慢的样子，退也根本撩拨不到他们。进，向前进能做什么？总不能是冲上去一条五吧？但是叶修的君莫笑还真就针锋相对地向前踏去了。未等霸图铁粉对叶修这张狂的举动做出反应，霸图阵中两道人影已经飞出，百花缭乱，零下九度，居然是两个枪系远程前途。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倒是四平八稳地继续和林静年的冷暗雷以原来的节奏向前移动，枪声响起，枪火喷出，两束攻击的火力立时朝着君莫笑所在的位置交错过去。退，不对，两位枪系火力交叉封锁的赫然是君莫笑的后方，两人封堵的正是他的退路，此时退正中下怀。不退，火力交叉完成的同时，大漠孤烟和冷暗雷两个角色突然提速，突然就朝着君莫笑冲了去，瞬间居然完成了四面合围的攻势。 漂亮， 潘林惊叫着。漂亮的攻势，叶修的应对方法却极是简单，千机散盾，朝着零下九度攻击的火力方向一撑，砰砰砰砰，子弹打在千机散盾模式上的声音挺怪异，攻击悉数被拦，君莫笑很从容的就要朝这端缺口信步离开，一团洁白的火焰却在此时无声的盛开，神圣之火。利用千机散盾遮挡出的空当，赫然埋伏了一团神圣之火，准确及时瞬时间，白火烧遍君莫笑全身。三秒的沉默，三秒的攻击机会，瞬时间百花的光影倾尽全力笼罩下，君莫笑的身影瞬间就已模糊，大漠孤烟、冷暗雷两道人影飞速窜上，场内发出一阵惊叹。这霸图从开始的不紧不慢突然提速爆发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霸图的战术变得更富于变化了，这非但没有削弱他们的攻击性，反倒他们的攻击性在爆发力上有了更高层次的提升，靠的就是这节奏的变换。此外，绝不能忽略的是战术变化中没有留下丝毫破绽这一点。突然提速到这等节奏，偏偏每一步却又像是深思熟虑后踏出的，让人捉不到一点空档。神枪手攻击是纯粹的点攻击，极易被盾牌遮挡，神枪攻击早有神圣之火埋伏好等你，如此滴水不漏的布置，就算身经百战的叶修能看出端倪又能如何？这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破解的法子吧。 叶修大意了，连季后赛中加倍谨言慎行的李一博此时都敢对叶修做出点评了， 而所有人当然也都是这样想的。一人跑来向对手全队挑衅，确实很有胆色，但是最后挑衅中被人直接打死，那可真就有些尴尬了。叶修此时处于十分危急、十分尴尬的处境，但是星星的其他四人 居然没有丝毫动作。转播还有现场的电子大屏幕特意将四人的主视角分成四块给切了出来，透过他们的主视角是完全可以看到军模校处境的，但是他们居然还按既定方案，就是不上来援助。不至于死板成这样吧，人们难免又要想了。赛前准备固然重要，但是一场比赛 70% 还是要靠选手临场判断决策，没有哪支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做临场变动的，除非他们是有把握他们不需要做临场变动。转播画面急忙一转，将镜头再次锁向军模校。军模校已被百花式打法完全吞没，韩文清和林静妍的角色也不几步就到，军模校三秒内也施展不了任何技能，模糊中就见一个大圆好像到处转来转去。三秒那又能有多久？大圆耍了几个圈圈，那道模糊的人影就忽然一提速，瞬间军模校居然就清清楚楚地站在大家眼前了。军模校冲出了百花式打法的围困，而且是在中了神圣之火三秒沉默的状态下，全场这次连惊讶的声音都发不出了。电子大屏幕迅速回放，而且拉近了镜头，极近，好像就在军模校身边注视着他一样。各种榴弹手雷蜂拥而至，吞噬着军模校。军模校没有技能，他只能挥舞着手中的伞，尽可能地拦截着攻击，一边拦截一边移动。就这样，三秒后突出快速移动效果的技能立即就突出百花式打法的围困。观众继续茫然着，看了慢放却还是不明白，遮挡了几下攻击就这么硬生生闯出来了。能立即就明白的只有张家乐，只有他这个百花式攻击的缔造者，只有他无比清楚的知道，军模校的千机伞转的那几个圈圈并不是单纯抵挡伤害而已，他所抵挡的正是百花式打法中用来牵制围困对手的技能攻击。正是因为拦了这些个技能，百花式光影却还在，却没有了太大的阻挠力度。神圣之火效果一过，立即施展技能加速冲出，韩文清和林静妍两人最终都只能扑了个空。换句话说，霸图的战术虽然已经滴水不漏，但是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却已被叶修完全看穿。对张家乐的熟悉，他可也没比对韩文清的了解少多少。百花式打法，不算今赛季，只算之前就已经足足有6年了。随着张家乐心态的变化，百花式打法也有不同时期的表现方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再怎么变，弹药专家的技能就是那些，当明确清楚每一个技能的作用时，很多时候就能对百花式打法做出精准的预判。道理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真正能将这道理的做到的却没有几个人。叶修做到了，正因为他深明其理，于是在看到霸图布置分工后，立即也明确了张家乐在这一时段要达到的目的。具体怎么运用技能，百花式打法那么繁杂，叶修也不可能百分百料准，但至少他有一种心理准备，他知道该防备的重点在哪里。再然后还有一点，他的角色军模校有面积那么大的一面千机散盾，军模校冲出包围急退，霸图方面两位远程继续火力追杀了一下，但全系的两位节奏却立即又慢了下来。他们没有抓住这机会就穷追猛打，因为他们可没忘记星星另四人有很高的几率就埋伏在前方。于是军模校终于脱离了攻击范围，再看霸图这边整体放慢了节奏，再次以很稳固的阵型一点一点前进着。耐心，他们打得真的无比耐心，为了这一冠他们已经期待了这么多年，在场上再耐心这么几分几秒又算得了什么？霸图战队的稳步推进让叶修一个角色在那上蹿下跳的显得很幼稚， 相当有志，即便他刚才很精彩的被从李一博判定为不可能在脱身的围困中脱身，但是此时场上气势显然还是霸图占优。李一博刚被狠狠打脸，情绪不高，又不爱说话了。现场多是星星观众，看着这场面心里自然有些焦虑。他们就是不明白了，星星其他那四人为什么就不动呢？星星到底是什么企图？由于星星频道里一直没有战术方面的指示，可知这应该全是星星赛前的计划，这看起来就是一个诱敌深入的战术。可是眼看霸图绝无可能上这种当的情况下，为何星星还要坚持？ 搞什么命他？ 就连黄少天都有些琢磨不清了，又给玉文州去了短信。 或许大概是想更深一步地摸清霸图现在的战术结构。 玉文州的口气也不太确信。 那一定要这样吗？ 如果不是这样，刚才那种困境除了叶修谁能脱身？ 黄少天拿着手机半天啥也没输入。这种问题大家总是下意识地会将自己套入思考。百花式打法像叶修那样脱身难度非常大，黄少天对百花式打法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恐怕没有叶修那种深度。再来，他的业余生凡没有盾牌，阻挡攻击不会像君莫笑那样周全，只凭闪避和一些攻击招架，在没有技能的三秒内将百花式打法破开空档。说难度非常大，是因为事无绝对才这样说的吧？换是自己，或许真就死那儿了。